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，今天呢又跟各位如约的来相见了。今天的第一首歌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慧敏的《最爱》。这首歌呢很美很浪漫，她用甜美的声线来演绎了少女对爱情的那种期待，坚定又充满了柔情和蜜意。90年代的歌有她独特的韵味，足够令每一个人来慢慢的回味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来听温兆伦《随缘》。 原来爱得多深，笑得多真，到最后随缘逝去，没一分可强留。茫然仰首苍天，谁人躲藏在背后、啊、梦中想的都遗留。原来每点温馨，每点欢欣，每个梦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多忙碌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，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。每点欢欣，每个梦随缘当至，没一分可强求。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多忙碌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。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。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。 这是来自于温兆伦的声音给我们带来的随缘。最初认识温兆伦是在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演的男二号钟 Sir， 觉得他演技自然很放松，这是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部 TVB 剧，每当抽空都会回顾一下。最近呢碰巧听到了温兆伦唱这首单曲，旋律和歌词都还是不错，唱的也非常的有感觉。有意思的是粤语版的随缘 还有一个国语版，就是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。之前见过不少这种曲调两副歌词的 MV 的格式哈、啊、大约是对粤语的歌不太感兴趣，基本上都是忽略的。更有意思的是呢，温兆伦来演唱这首歌的 MV 不单有粤语版、国语版，还有半国语和半粤语的这个作品。大家有时候的时候可以把这样一个作品拿出来来进行回味一下，分开来听各有各的味道。必定呢，温兆伦的粤语纯正一些，合起来听各有千秋，国语版的歌词会更打动人一些。来听蔡玲玲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解脱》。

团赞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各位的身边，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萧辉为您送上的音乐导航。来听到黄莺莺的这首歌，是否也会有很多的感觉呢？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莺莺的《晴雪》，《晴雪》专辑再次证明这位天后中的天后的演唱实力。其实呢，这首主打歌原唱的是黄中坤，但黄莺莺呢总有一种本事将歌曲催发出别样的光彩，这已经是无需怀疑的事情了。 OK， 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30分钟就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交给邝美云，给我们带来堆积情感。我是小辉，明天见。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，情像细雨没法止止，好想给你知，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，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心可奉献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，谁料爱意没法突然，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，友情地去爱对积自将来，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，友情地夜对星发呆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